森林公园，北京广播电视台、中共北京市通州区委宣传部联合策划，运河潮起四十年，听见经典诵读会隆重举行，聆听烟波浩渺的运河声，感受古韵新风的通州情。10月16日，让我们一起听见潮声，听见经典。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 世界有无限可能，人生有各种精彩，我们无法一一体验，却可以细细聆听，听他们的故事，品自己的人生。北京故事广播，人物空间。 听他们的故事，品自己的人生。欢迎收听人物空间，我是刘丽。今天的最美慈善义工榜样人物专题，为您讲述北京市三八红旗奖章、公交劳动奖章获得者、金陵舞蹈慈善义工服务队创办人黄金陵的故事。 有这样一群人，基于道义、信念、良知、同情心和责任，不计报酬为改进社会提供服务。他们有个共同的名字，叫做义工。北京市慈善义工联合会自成立以来，注册义工已达187万人。他们的无私奉献，在促进社会和谐、进步、发展的过程中，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您正在收听的是人物空间《中国梦》义工情，北京市慈善义工联合会慈善义工特别访谈。 我看您的这身制服好帅呀，日常都是这样的装扮是吗？ 对， 这个是咱们公交的乘务员专用的制服是吗？ 对。 您现在是在哪个部门工作呀？ 我是北京公交集团客三分公司458路的乘务员。458路是南宫迎宾路南站开往北京南站的。 你每天工作很辛苦吗？ 还行吧，我是单班车。 早起？ 早晨我们是按班走。从早晨的有时5点多、根据班次来决定，就是上午一圈下午一圈。如果星期六星期日呢，就是连走。 好，所以我之前给您打电话，说上午的时间都不方便接哈。 对对， 就是在车上的。 对， 咱们有规定上班的时候不能接电话是吗？ 对对 啊、 所以我们不允许接电话 啊。 方便的时候或者是下班才能够接一些电话。 您在这行干了多久了？在公交这些？ 我从2003年的2月16号。 记得这么清楚，2月16号。 因为那个乘务员的工作是我儿时的一个梦想。 为什么呢？ 因为在我童年的时候，我的父亲带着我到西单。我们乘坐当时是105路无轨电车。就是有一位乘务员在穿梭在这个 车厢里 售票。给我的印象非常的深刻。那时候我们都是农村来的小姑娘。哎呦，看他们坐在票台上去工作， 特神气、 特别的神气。对于我来说，我心想，哎呀，我要如果就站在这个台子上工作，该是多么神圣，该是多么好 啊。就看着售票员好是吧，在车上。 是 从小立了这么一目标，怎么一步一步的真的干上这一行的呢？ 后来我们在这个王佐镇庄户中心村，它有一个那个农村人再就业。后来我们就是我在第二批，等于2003年的2月16号，让我就是说在这儿来报道，在这个巴士双层分公司来报道。 参加的这个售票员行业。 也得考试吧。 对， 想来 学习培训。完了通过培训以后，完了那个跟师傅实习上岗。 那干了也得有15年 了。 我们都觉得这个工作其实还挺辛苦的。要跟班次嘛。 对。 这时间不由自己，早出晚归的，冬天冷夏天热的。 对。 然后呢还蛮枯燥的，我觉得就是天天就那一条线嘛，哈，走来走去，走来走去，外边的风景都没啥新鲜感了，是不是？是我们想象当中，就是您干了15年，您还特别喜欢这个工作吗？ 对，因为我 还没烦。 我是公交人为荣。每天我们穿上这身工装的时候，觉得自己特别精神。每天都给自己一个微笑，让自己加油。完了以后上班的时候呢，就特别的认真的去做好每一项工作。把自己工作签到。完了一直到刷卡，到打扫卫生，把车辆打扫得干干净净。完了协助司机去做好每一项工作。 这都归你管。 对。 啊，我多年前采访过李素丽。 是，那李素丽是我们的老师了，老前辈了。 他就把乘务员的工作就干得有声有色，他是发自内心的喜欢。 对。 然后每天往那儿一坐都特开心的那种。是。不是说哦我上班了我要来完成任务，他不是。他就特别高兴在那儿，然后看着人来人往的，搀这个一把扶那个一把，跟这个说几句跟那个说几句。 对。 啊，您跟他是一样的这种心情吗？ 对。因为我觉得就是热爱这个企业，热爱自己的工作，完了以后带乘客呢就像带家人一样，不能烦，就是把自己的工作做得更好。 您看哈，我看您这个荣誉还真挺多的，您这15年的公交生涯哈，北京市38红旗奖章，公交劳动奖章，优秀共产党员，公交服务标兵，啊，还公交创收标兵，公交好职工，公交优秀队员，哇，公交最美职工，公交网络红人服务之星，公交啊优秀贴心队员，哇，这个网络红人服务之星，这个挺有意思的，啊，这是怎么回事呢？ 这个网络红人呢，就是我们在就是30名网络红人，就是在那个我们就是集团的微博评了这一项。 怎么能当选为网络红人呢？ 因为觉得一是我们的服务，微笑服务，还有就是说在工作当中的各种表现。 您会是一种什么样的跟乘客交流的状态？ 交流的状态就是每当乘客上车需要帮扶，我们就去搀扶，完了以后细心的去观察周围的一些动向，老弱病残孕的乘客上车，我们及时的给找座位。在这个帮扶当中呢，就是说多说一些个用语，文明用语，请您，谢谢，对不起，您慢走。每当就是把乘客当成自己的家人一样，去服务，去做好每一项工作。 就是我理解现在的公交乘务员跟当年还不一样，当年主要的任务是卖票，现在都刷卡了。 对。 是吧？就卖票这个环节基本上省了，就是需要协助一下就好了。那作为咱们现在的乘务员，最主要的就是帮助有困难的乘客，是吗？ 对，也是 监票。那就是在那儿，其实就是也不闲着，就是往那儿一坐，那个眼睛这得看看，那得看看，看看大家有什么动向啊，谁需要帮忙啊，就都得上心着，是吧？ 对，这个还要协助司机去照顾好车内车外的安全。车外的安全也是我们主要作为乘务员去做的。 车外的安全指什么？ 车外好比说就是在行人路口，还有在这个斑马线的这些个路口，我们作为乘务员都要提前的去把一些个安全的隐患去避开。 先看看哈，这有没有准备横穿马路的呀？就帮司机盯着点，是这意思吧？ 对，还要就是说有室外音去提示，提示乘客，提示这些个行人，注意安全。 真的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的意思，一点都不闲着。 对， 坐在那还蛮紧张的。 反正就是我们工作了15年，只要用心的去做每一件事情，我觉得就是也很简单，但是就是你成为习惯，平时的工作成为一种习惯， 这个挺难的，就是刚开始新鲜嘛哈、啊。我从小的梦想我就是当售票员，多好，我当上了很开心。干着干着，哎呀，好像每天做的事儿都差不多嘛，可能慢慢就会觉得有点枯燥啊什么的。所以我觉得15年能够保持这样一个这种兴奋劲儿，这样的一种热情，真的挺难的。 是我感觉还是 感觉还好， 还好， 那是真喜欢。 有这样一群人，基于道义、信念、良知、同情心和责任，不计报酬为改进社会提供服务。他们有个共同的名字，叫做义工。北京市慈善义工联合会自成立以来，注册义工已达187万人。他们的无私奉献，在促进社会和谐、进步、发展的过程中，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您正在收听的是人物空间中国梦义工情，北京市慈善义工联合会慈善义工特别访谈。 人物空间最美慈善义工榜样人物专题，接着为您讲述北京市38红旗奖章公交劳动奖章获得者金陵舞蹈慈善义工服务队创办人黄金陵的故事。 听他们的故事，品自己的人生，这里是人物空间。 你在做自售人员的时候遇见过什么车上的小偷啊什么的这种情况赶上过吗？有一些危险的状况？ 危险的状况也有过，有的时候就看见这个人比较可疑，但是我们就是用一种特别提示乘客，请您往前走。完了以后 还不好直接说啊，小心有贼啊，你也不知道，只是可疑而已，不能随便给人安帽子。 劳驾这位师傅，请您往里走。完了以后避开一些个让大家注意，或者是摁提示音，人多车多，请大家注意好安全，往两边走。完了以后他有这种提示音呢，保护好您的财物，避免丢失，它有这么一个提示音，所以说我们就是在这个人多这种密集的时候，我们会有这种提示音，但是电子提示音大家就会有一个注意 啊。就你们其实能够分辨哪些人比较可疑是吗？干时间长了能看出来？ 对，在车下的时候就应该有这种 动态，就是看这个人要上车了就觉得哎晃眼，就觉得这个人可能有点问题， 对， 要多留意。 对，所以说我们在上车的之前就说大家一定要注意，请您往里走，一定要注意保护好自己的 随行。你们怎么能看出来呢？ 就跟这个好像 是培训过吗？ 也有培训当中， 告诉你什么样的人比较可疑。 他就是说这些人呢，他的眼睛老来回的去学嘛，去寻找，就跟那个寻找猎物似的。所以说我们就是尽量的去提示，这种情况我们都是提前预知，提前预报，所以说避开了一些个麻烦。 那有没有特别让你觉得印象特别深的服务对象？ 就在2006年吧，完了有一个位老人，就是60岁左右，是从北京南站这个车开往就是南宫迎宾路，走在这个立泽桥的拐弯的时候，我看到他就是顺着头往下冒汗流汗，完了以后攥的这个门把手非常的紧，后来我感觉他肯定是不舒服，后来我说师傅您是不是不舒服，他微微的点一下头，完了以后就感觉他特别疲惫，我说司机赶快靠边停车，完了我说有一位师傅现在有病了，完了以后司机马上靠边停车。其实这个车呢已经接近立泽桥的这个站，但是靠边停车以后我一看他这个人已经顺着这个 出溜下来了。 后来我说劳驾哪位乘客帮一下忙，当时的乘客呢谁都不敢，但是我的徒弟呢赶快跑过来，完了以后把他尽快的给他放在这个椅子这儿。后来我说您是不是有心脏有毛病，因为他当时还能说话，完了他说我有心脏不好。我说您带药了吗？他说没带。后来当时我就赶快跟乘客有我就是跟有没有医生 当时有一个人呢，他说他是医护工作者，正好呢有一个老人也带着药，就确认这个药能吃，完了给他塞到嘴里，当时就给他到嘴里边的时候剩一片，人家说他这个特别严重，得两片， 一片不够。 对，后来我再塞第二片往嘴里去给他送的时候，已经 张不开嘴了， 张不开嘴，但是我使劲的给他掰开嘴，给他塞到舌底。他横着这药的时候呢，我就赶快给报120，完了以后又给我们车队打电话，把这个事情说清楚以后，等这个人在10分钟左右 缓过来了。 我说您家人的电话您能告诉我吗？他把手机拿出来，后来我说我帮您摁，完了以后联系到他的家人，120来了以后给他送到医院的时候，我及时的跟他联系，后来跟车队又报备以后说让我去跟着送到那个医院，把这个老人就给送到医院，跟他的家人见了面以后，后来把住院手续帮着办完以后，我才撤离的。 等于救人一命啊，这个是就想着马上到站了，到站再说的话没准就完了。 但是乘客，有的乘客不理解，乘客说他都快下车了，你管他干嘛。后来我说既然在我车上现在一时发生了这个事情，我要必须管，就是即便说在车下遇到这种情况我也会管。 这老人得亏遇见你。 但是这个老人我觉得印象深刻，为什么深刻？他好像跟我是一个姓还也姓黄。 对呀，其实做完这种事儿以后心里还是挺有成就感的啊，真是帮到了别人，还是挺开心的应该。 对。 你看你日常的工作哈挺繁忙的。然后还有那么多业余的工作。 对。 业余的兴趣爱好。 对。 看得出你是一个特别热爱生活的人。看你这个唱歌跳舞朗诵的哈。全上。这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从小就喜欢文艺吗？ 对。从小我就喜欢爱唱歌爱跳舞。 当了售票员以后这好像没有什么用武之地了，你这唱歌跳舞啊。 有，因为我们分公司和集团公司经常有一些就是歌咏比赛，还有舞蹈比赛。我非常感谢我们车队的领导，还有我们分公司的领导，还有集团公司，就是各级领导给我一个就是机会让我去北京劳动文化宫去学习这个舞蹈，让我提升了舞蹈专业的知识。每年都会推荐一批小教员到那个北京劳动文化宫去学习， 学回来带着大家跳。 对， 还组了个队。 对。 这挺操心的是吧？ 就是爱好， 就是大家的工作时间可能也不大一样，得凑到一块儿，然后练一练演一演啊什么的。 对 啊，咱们那个舞蹈队是怎么建起来的？ 因为每年我们都是参加各种活动，本身我就热爱舞蹈，我自己在家里边组织了一个队，完了车队呢就是说领导也特别支持。 在家里面组一个是什么意思？ 在家里边，因为我家里边的人有社会人，有社会的一些个各界的朋友，都喜欢跳舞，就在我自己家里。 自己家里头？ 对， 他 是我们各个单位的，在我们家里来练习舞蹈，现在就是在家里边的有10多个20人左右。 跳得开吗？ 我那个大厅应该是40多平米 啊， 那个 20多个人还是跳得开哈。多热闹啊家里。 我们是农村的房子，自己连院子盖成房 啊， 完了以后就有一个大厅， 经常跳吗？ 对，经常跳。我们在车队也有，车队也有一个舞蹈队， 你也负责？ 对，负责教。 你这个舞是从哪来的？从哪学来的？ 我们的舞都是我自己编的。 自己还能编舞啊，那太厉害了。 也不是太专业，但是就是自己爱好，就是奔着自己想象的去编。编舞完了，我们在每年就是在车队的这些个主力，这些个舞蹈人员，就是都是我们公交的乘务员、调度员、那个司机 啊， 都是我们的职工。完了，参加我们分公司的广场舞大赛。 还有广场舞大赛。 对。 你拿第几名啊？ 我们在分公司拿第一的。 那平常怎么练啊？能凑到一块儿吗？ 凑不到一块儿的时候呢，我们就是谁来了谁练 啊， 谁来了谁在哪个点都记住了，完了谁不跑谁的点 啊。有多操心啊这事儿。 爱好就不操心。 哎，我下班了就挺累的了，然后还张罗这些事儿。 对，累更快乐着。 除了跳舞这些哈，我看你们还经常参加各种演出哈，您还唱歌，还独唱，还领唱，还朗诵。哎，您要不现场来一段，给我们朗诵几句。 鲜花曾告诉我这样走过，每一次相逢和笑脸，我们都彼此铭刻。在这火红的五月里，我们终于迎来了今天这欢聚的时刻。 你这相当专业呀、啊、你这跟谁学的呀？声音也挺好的。 一开始就是特别爱好，自己对着镜子每天都去把、 自己对着镜子练。 对， 真棒，你这日子过得是哈有声有色的，是吧？工作也是一个热爱的工作、自己喜欢，然后也干得很好，有很大的成就，然后业余生活也是自己喜欢的，唱唱跳跳的，领着一帮人热火朝天的，多好、我就觉得这样已经很完美了。但是呢，可能在你看来还有时间和精力再去干更多的事儿。就比如说去做义工， 对 啊，去照顾孤寡老人，然后帮着山区的孩子捐一些钱呢、捐一些书啊、做一些事儿哈。就是你做义工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要说这个义工和志愿者，我们在三四年前就已经做了，因为我们客三分公司26车队，我们党支部经常组织我们去参加一些个献爱心的活动。我们就是领导呢，我们党员、先进工作者，还有我们的积极分子都参加其中，去给敬老院的老人包饺子，去给残疾儿童捐赠物品。就是每年我们都参加这种活动。还有就是捐赠书籍，每次参加这个活动我们领导都特别支持。 这是等于公司组织的活动是吧？ 一开始就是在这个三四年前就一直我们就在坚持。后来再一次就是前年，等于2016年的时候，我们去丰台区长辛店敬老院。完了去包饺子，偶尔就碰到了这个穿红马甲北京慈善义工、我们跟他们一起给老人包饺子。我对这个红马甲特别感兴趣 啊，就跟他们聊上了 啊。就 红马甲是做什么的呀？ 啊，对，做什么呢？是北京慈善义工。我说我们能参加吗？完了可以。后来在一次北京房山区的这个爱的奉献义工队，请我们这个金陵舞蹈队呢去演出，就是跟他们去演出以后，他们对我们的舞蹈非常的喜欢，这个老人特别喜欢。完了说，哎呀， 你们的舞是不是都特喜庆啊？ 对，有点多样化花穗舞。说句实话，跳的呢，我们比较有活力，所以说老人们看到以后特别的受欢迎。后来就说，爱的奉献也说你们应该有一个舞蹈队，这样特别好。当时我们加入的是一人家小水滴的一个分队，后来我 小水滴分队是怎么回事？ 他们小水滴等于是2017年的2月份建立的，在他名下，等于我们建了一个分队。 是你舞蹈队的这些人吧？ 对，后来他们觉得那个可能我们的队伍越来越庞大，我就想有这个意向呢，又跟联合会申请，我们又单立了。2017年的7月1日。我们成立了我们的金陵舞蹈慈善义工队。 每天工作之余，黄金林还要负责舞蹈队的排练和演出工作，天天都忙得不亦乐乎。那他哪还有时间和精力去做义工呢？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和我一起继续对话黄金林，和有故事的人相约故事广播。这里是人物空间，我是刘丽，明天见。